魏姬武安侯列传第四十七。魏姬侯窦婴者，孝文后从兄子也，父是关津人，喜宾客。孝文时应为吴相，并免。孝景初即位为詹事。梁孝王者，孝景帝也，其母窦太后爱之。梁孝王朝因昆帝宴饮，是时尚未立太子，酒酣从容言曰：千秋之后传梁王。太后欢，窦婴饮之酒尽上，曰：天下者高祖天下，父子相传，此汉之约也，尚何以得擅传梁王。太后以此增窦婴，窦婴亦薄其官，因病免。太后除窦婴门籍，不得入朝请。孝景三年，吴楚反，上察宗室诸窦无如窦婴贤，乃召婴。婴入见，故辞谢病不足任，太后亦惭。于是上曰：天下方有疾，王孙宁可以让也。乃拜婴为大将军，赐金千金。婴乃言：袁盎栾布诸名将贤士，在家者尽之，所赐金臣之郎五下，君立过则令采取为用，今无入家者。窦婴守荥阳，兼齐赵兵，齐国兵已尽破，封婴为魏姬侯。诸尤氏宾客争归魏姬侯。孝景时每朝议大事，调侯魏姬侯，诸列侯莫敢与抗礼。孝景四年，立立太子，使魏姬侯为太子父。孝景七年，立太子废，魏姬硕征不能得，魏姬谢病，秉居蓝田南山之下数月，诸宾客便是睡之，莫能来。良人高遂乃说魏姬曰：能富贵将军者上也，能亲将军者太后也，今将军负太子，太子废而不能争，争不能得，又弗能死，自饮谢病，拥赵女，秉贤楚而不朝，相提而论，是自明扬主上之过。有如两公事将军，则妻子无泪矣。魏姬侯然之，乃遂起朝请如故。陶侯免相，窦太后硕言魏姬侯。孝景帝曰：太后岂以为臣有爱，不相魏姬？魏姬者沾沾自喜耳，多义，难以为相，持重，遂不用，用建陵侯魏婉为丞相。武安侯田汾者，孝景后同母弟也，生长陵。魏姬以为大将军后方盛，汾为诸郎，魏贵往来嗜酒，魏姬贵岂如子姓。及孝景晚节，汾亦贵姓，为太中大夫。汾便有口，学盘于诸书，王太后贤之。孝景崩，即日太子立，称制，所镇府多有田汾宾客计策，汾帝田胜皆以太后帝。孝景后三年，封汾为武安侯，胜为周阳侯。武安侯心欲用事为相，卑下宾客，仅名士家居者贵之，欲以清魏姬诸将相。建元元年， 丞相婉病眠，上谕至丞相太尉，即服睡武安侯曰：“未饥贵久矣，天下事速归之。今将军出兴，未如未饥。即上以将军为丞相，必让未饥；未饥为丞相，将军必为太尉。太尉、丞相尊等耳，又有让贤名。”武安侯乃威严太后封上，于是乃以卫姬侯为丞相，武安侯为太尉。即服贺卫姬侯，因调曰：“君侯资性喜善极恶，方今善人遇君侯，故至丞相。然君侯且极恶，恶人众亦且毁君侯。君侯能兼容，则幸久；不能，今已毁去矣。”卫姬不听。卫姬武安句号如数，推古赵绾为御史大夫，王臧为郎中令，迎鲁申公御设明堂，领列侯救国，除官，以礼为服制，以兴太平。举折诸斗宗室无节行者，除其属籍。时诸外家为列侯，列侯多上公主，皆不欲救国，以故毁日至窦太后。太后号黄老之言，而卫姬、武安、赵绾、王臧等误龙推如数，贬道家言，以示窦太后资不悦卫姬等。即建元二年，御史大夫赵绾请吴奏事东宫，窦太后大怒，乃罢逐赵绾、王臧等，而免丞相太尉，以博治侯许昌为丞相，武强侯庄清敌为御史大夫，卫姬、武安由此以侯家居。武安侯虽不任职，以王太后故亲姓，硕言事多孝，天下力士取势力者，皆去卫姬归武安，武安日益横。建元六年，窦太后崩，丞相昌、御史大夫清敌做丧事不办，免。以武安侯坟为丞相，以大司农韩安国为御史大夫，天下世郡诸侯欲意赴武安。武安者貌亲，生贵甚，又以为诸侯王多长，上出即位，赴于春秋，焚以肺腑为京师相，非痛折节以礼处之，天下不肃。当世时，丞相入奏事，坐与一日，所言皆听。见人或起家至二千担，全以主上。上乃曰：“君除吏以进位，无意欲除吏。常请考公地一宅。”上怒曰：“君何不遂取武库？”事后乃退。常召客饮，坐其兄盖侯南相，自坐东相，以为汉相尊，不可以兄故私挠。武安由此资交，至宅甲诸地，田园及高于，而市买郡县器物相主于道。前堂罗钟鼓立屈瞻，后房妇女以白鼠，诸侯奉金玉狗马完好，不可生鼠。卫姬失窦太后一书不用，无事，诸客稍稍自饮而待傲，唯冠将军独不失故。卫姬日默默不得志，而独后遇冠将军。冠将军夫者，影音人也，夫妇张梦常为影音侯英舍人。 德性因尽之至二千担，故蒙冠氏姓为冠孟。吴楚反时，影阴侯冠和为将军，属太尉，请冠孟为校尉。夫以千人与父聚，冠孟年老，影阴侯强请之，郁郁不得意，故战常献奸，遂死无军中。军法，父子俱从军，有此事得与丧归。冠夫不肯随丧归，愤曰：愿取吴王若将军头，以报父之仇。于是冠夫披甲执戟，募军中壮士所善愿从者数十人，即出闭门，莫敢前。独二人及从奴十数骑驰入吴军，至吴将麾下，所杀伤数十人，不得前，复迟还，走入汉壁，皆亡其奴，独与一骑归。夫身中大疮十余，是有万金良药，故得无死。夫疮少抽，又复请将军曰：吾亦知吾壁中曲折，请父往。将军壮义之，恐亡夫，乃言太尉。太尉乃固止之。吾已破，冠夫以此名闻天下。影阴侯言之上，上以夫为中郎将，数月作法去，后家居长安。长安中诸公莫服称之。孝景时至代相，孝景崩，金上出即位，以为淮阳天下交靖兵处，故喜夫为淮阳太守。建元元年入为太仆。二年，夫与长乐卫尉道府尹轻重不得，夫罪伯府。府窦太后坤弟也，上恐太后诸夫，喜为燕相。数岁做法去官，家居长安。冠夫为人刚直十九，不好面鱼，贵妻诸有事在己之右，不欲家里，必凌之；诸事在己之左，欲贫贱，由义敬与君。仇人广众，见宠下辈，是亦以此多之。夫不喜文学，好任侠，以然诺。诸所与交通，无非豪杰大华，家累数千万，食客亦数十百人，卑池田园，宗族宾客为权力，横于颍川。颍川儿乃歌之曰：颍水清，冠氏宁；颍水浊，冠氏足。冠夫家居虽富，然失势，倾向侍中宾客亦衰。即魏姬侯失势，亦欲以冠夫因绳披根生平木之后弃之者。冠夫亦以魏姬而通列侯宗室为名高，两人相为引众，其由如父子然，相得欢甚，无厌恨相之晚也。冠夫有福过丞相，丞相从容曰：吾欲与仲如过魏姬侯，会仲如有福。冠夫曰：将军乃肯姓林况魏姬侯，夫安敢以福为解？请与魏姬侯仗据，将军旦日早临。武安许诺。冠夫据与魏姬侯，如所谓武安侯。魏姬与其夫人亦是牛酒，夜洒扫，早仗据至旦，平明令门下候伺，至日中丞相不来。魏姬谓冠夫曰： 丞相岂忘之哉？冠夫不义，曰：夫以服请以往。乃驾自往迎丞相。丞相特前细许冠夫，书无意往。及夫至门，丞相尚卧。于是夫入见，曰：将军昨日幸许过未稽，未稽夫妇至聚，自旦至今未尝感时。武安恶谢曰：吾昨日醉，忽忘与众如言。乃驾往，又徐行。冠夫欲易怒，即饮酒酣，夫起舞主丞相，丞相不起。夫从座上与亲之，未及乃扶冠夫去，谢丞相。丞相足饮至夜，即欢而去。丞相常使吉福请魏姬城南田，魏姬大望曰：老仆虽弃，将军虽贵，宁可以事夺乎？不许。冠夫闻怒，骂吉福。吉福误两人有隙，乃慢自号谢丞相曰：魏姬老且死，一忍且待之。已而武安闻魏姬冠夫实怒不与田，亦怒曰：魏姬子常杀人，焚活之，焚事魏姬无所不可，何爱数请田？且冠夫何欲也？吾不敢复求田。武安由此大怨冠夫魏姬。元光四年春，丞相言冠夫家在颍川，横甚，民苦之，请案。上曰：此丞相事何请？冠夫一持丞相因事为奸吏，受淮南王金与语言，宾客居见，遂止拒解。下丞相娶燕王女为夫人，有太后诏，召列侯宗室皆往贺。魏姬侯过冠夫，欲与聚。夫谢曰：夫硕以酒诗得过丞相，丞相今者又与夫有隙。魏姬曰：事已解，强与聚。饮酒酣，武安岂为寿，坐皆必席服。以魏姬侯为寿，独故人必席耳，于半西席。冠夫不悦，起行酒至武安。武安西席曰：不能满觞。夫怒，因西笑曰：将军贵人也，主之。时武安不肯。行酒赐至林汝侯，林汝侯方与程不识耳语，又不避席。夫无所发怒，乃骂林汝侯曰：生平毁程不识不值一钱，今日长者为寿，乃笑女儿彻逆耳语。武安谓冠夫曰：程里据东西宫卫尉，今重辱程将军，重辱独不为李将军弟乎？冠夫曰：今日斩头献胸，何知程里乎？坐乃起更衣，稍稍去。魏姬侯去，挥冠夫出。武安遂怒曰：此吾交冠夫罪。乃令计留冠夫。冠夫欲出不得，吉福岂为谢，按冠夫相令谢。夫欲怒，不肯谢。武安乃挥计赴夫至传舍，召长史曰：今日召宗亲有召，何冠夫骂作不敬，系居士，遂按其前世潜力分曹，主补诸冠氏之属，皆得弃世罪。 魏姬侯大愧，为兹使宾客请，莫能解。武安吏皆为耳目，诸冠氏皆亡逆。夫系遂不得告言武安因事。魏姬瑞深为救冠夫。夫人见魏姬曰：冠将军得罪丞相与太后家武，宁可救也。魏姬侯曰：侯自我得之，自我捐之，无所恨，且终不令冠仲如独死，应独生，乃逆其家，窃出尚书，立诏入，据言冠夫罪保事不足诛，上然之，赐魏姬食，曰：东朝停变之。魏姬之东朝，盛推冠夫之善，言其罪保得过，乃丞相以他事污罪之。武安又盛毁冠夫所为横字，罪逆不道。魏姬夺不可奈何，因言丞相短。武安曰：天下幸而安乐无事，焚得为肺腑，所好音乐狗马田宅，焚所爱昌幽巧匠之属，不如魏姬冠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杰壮士与论议，抚匪而心谤，不仰视天而俯化地，睥睨两公间，幸天下有变而欲有大功，臣乃不知魏姬等所为。于是上问朝臣，两人孰是？御史大夫韩安国曰：魏姬言冠夫赴死事，身贺己驰入不测之吴军，身披数十疮，名冠三军，此天下壮士，非有大恶，争杯酒不足引他过以诛也。魏姬言是也。丞相一言冠夫通奸猾，亲细民，家累巨万，横自颍川，凌厉宗室，侵犯骨肉，此所谓知大于本，敬大于骨，不折必批。丞相言义事，为明主裁之。主角都尉急案是魏姬，内史正当时是魏姬，后不敢兼对，于皆莫敢对。上怒内史曰：公平生硕言未及武安长短，今日停论，局去效原下居，吾病斩若属矣。即罢起入，上食太后。太后亦使人后嗣，具以告太后。太后怒不食，曰：今我在也，而人皆及无地，令我百岁后解鱼肉之矣，且地宁能为食人耶？此特地在即碌碌，设百岁后，是属宁有可信者乎？上谢曰：据宗室外家，故庭辩之，不然此一玉立所决耳。是时郎中令实践为上分别言两人事。武安已罢朝，出指车门，召韩御史大夫在，怒曰：与常如共一老秃翁，何谓首属两端？韩御史良久，谓丞相曰：君何不自喜？夫魏姬毁君，君当免官解印受归，曰：臣以肺腑幸得待罪，故非其任，未积言皆是。如此上必多君有让，不废君，未积必内愧，杜门则舌自杀。今人毁君，君亦毁人，譬如古树女子争言，何其无大体也？武安谢罪曰：争时急，不知出此。 于是上使御史不责魏姬所言灌夫，颇不愁欺慢，何系都司空。孝景时，魏姬常受遗诏曰：事有不便，以便宜论上。即系灌夫罪至足，是日急，诸公莫敢复名言于上。魏姬乃使昆弟子上书言之，幸得复召见。书奏上，而按上书大行无遗诏，诏书独藏魏姬家。家成风，乃和魏姬缴先帝诏，罪当弃世。五年十月，悉论灌夫及家属。魏姬良久乃闻，闻即会并非，不时欲死。或闻上无意杀魏姬，魏姬复时治病，亦定不死矣。乃有非语为恶言闻上，故以十二月会论弃世未成。其春，武安侯病，专呼服谢罪。使诬弑鬼者弑之，见魏姬灌夫共守，欲杀之，竟死。元朔三年，武安侯作一谗于入宫，不敬。淮南王安谋反绝，至王前朝，武安侯为太尉，时迎王至霸上，谓王曰：上未有太子，大王最贤，高祖孙，即公车宴驾，非大王立，当谁哉？淮南王大喜，后谓金财物。上自魏姬时不知武安，特为太后故耳。即闻淮南王今事，上曰：使武安侯在者足矣。太史公曰：魏姬武安皆以外戚重，灌夫用一时决策而明显，魏姬之举以无楚，武安之贵在日月之际，然魏姬诚不知时变，灌夫无数而不逊，两人相异，乃成祸乱。武安富贵而好权，杯酒则忘，献彼两贤，呜呼哀哉！迁怒及人，命亦不言，众数不在，竟被恶言，呜呼哀哉！祸所从来矣。